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德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我很喜欢的好书，叫做《破碎重生》。很多年前呢，我觉得应该大概有六七年前吧，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喜欢，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是在走过一个比较辛苦的这个婚姻的过程，然后看到这个破碎重生呢，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非常的好，尤其呢一打开就看到一个小故事，它里面说了一句话叫做，当紧缩在花苞里终究比绽放更痛苦时，时机就成熟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常常因为恐惧或者缺乏勇气而不敢迈出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反而喜欢因循旧有的模式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旧有的生活模式可能已经不适合我们了，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没有勇气去跨出那一步，找到自己人生真正的意义和方向。所以说这本书呢，其实它谈到了很多人的破碎的故事啊，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励志的书。可是这本书在台海两岸呢，我介绍出版之后卖得并不好，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破碎重生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恐怖啊，很多人想避讳这个东西。问题是我觉得只有我们愿意去面对生命中的困顿、破裂、不如意、不顺遂，我们愿意去好好的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从这些痛苦烦恼当中萃取出最好的资粮和养分来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改变成长。那这是每个人可以选择的一条路。当然很多人是选择紧缩在花苞中而不选择绽放，那是非常可惜的，那也是有点辜负了我们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次的人生啊。那所以说我们看一看这个书里头啊，他讲了很多很多的家庭破碎啊，婚姻破裂啊，身体破碎啊，各式各样的人，他们经历过自己生命中的大灾难之后，其实呢都会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人生。那很多人呢，他的生命从此就有了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害怕生命中的这些困境啊，或是改变啊，真的是无常，是随时都在的，我们就是必须好好的去面对它、处理它，并且放下它。那作者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说到啊，他自己因为也经过这个婚姻的挫败，所以呢，他在说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点想逃避的，但是呢，他很快就发现，他最不想说的那些部分，就是关于他的自私、他伤害别人的行为以及失足跌倒的部分，其实啊才是最值得说的。那他说，只有转身面对自己的阴影，才得以破碎开来，进入一个更真实、更丰富的人生。我自己的故事也是这个样子啊。当时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正在跟那个介入我婚姻的业力情人是在一起的。那其实我已经认出来他是我的业力情人，但是我不想去承认这件事情。我希望我能跟我的业力情人好好的待在一起一生一世。可是我生命的这个目的可能不是仅止于此吧，就是这个业力情人为我带来的功课，我必须要去承受穿越，我才能够重生。那所以呢，我自己走过这些艰难的旅程，我自己当然觉得我有很大的变化哦。至少我觉得我把自己看得更清楚， 能够去修正自己一些以前视而不见的一些阴暗面的东西啊，比如说自私的部分啊，伤害别人的部分啊，傲慢的部分啊，然后这个嚣张的部分啊，各方面我觉得我都在修，就是因为这个业力情人给我带来这么痛苦艰难的功课。所以呢我是非常鼓励大家都能够一起看看这本书。这本书为什么还能够给大家带来安慰？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看别人，好像都会觉得别人过得很精彩、很风光、很快乐、很自在。我们自己好像有很多阴暗面，我们自己很多不足为他人道也的那些故事，我们是不愿意说出来的。可是作者在这本书上就说，我们都是生而为人，就是这个一个巴士上的小丑，每个人都是的，就是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故事，就不要认为说自己的故事就是不能为别人知道的，或是别人就一定过得比你好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我们重要的就是要承认自己生命中正在经历的这个难关，然后愿意去面对它，积极的处理它，并且寻求帮助，寻求资源，看一看这些书，改变自己的一些思维啊、观点啊，那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里头书里有一段我很喜欢，他说：“生而为人，就会迷失在森林里。没有一个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身上是带着清楚的指示的，知道如何从 A 走到 B， 而不会误入歧途，走进困惑、灾难或错误行为的森林里。虽然森林黑暗又危险，但在其中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力量。我们都认识一些人，他们说癌症、离婚或破产是自己一生中最伟大的礼物，要等到身体、心灵或是银行的账户都垮掉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有什么感觉或是想要什么。在堕入黑暗之前，他们或者瘦得比湿的还多，或者是很麻木，或者充满恐惧、责怪或自怜，而在最沮丧的时刻，他们屈膝跪下，变得谦卑，而且被打开了。之后，当他们收拾碎片拼回去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目的更清楚了，也发现了一股对生命的新热情。但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并未把自己的不幸化为洞见，或是把悲伤转为喜悦，反而变得更尖刻，更容易起反应，更愤世嫉俗。他们封闭了自己，回到睡眠状态。波斯诗人鲁米就说：“破晓的微风有秘密要告诉你，别回去睡。你必须寻求你真正渴望的，别回去睡。”人们在两个世界交接处的门口举步不定，圆形的门敞开着，别回去睡。所以说呢，我很喜欢鲁米的诗哈。他作者在这边也说了，就是有些人遭遇痛苦打击，可是他们不但不能把自己的不幸化为洞见，反而变得更加的尖刻，更加的把自己推到受害者的这个地位，而且还拉他周围的人一起来为他这个打抱不平啊，为他感到难过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自己找到能力要站起来，不能够做一个受害者。我觉得我在自己走过困难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当然都会去责怪，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哈。第一，就是我们不想承担自己在这个婚姻破裂啊，或是关系破裂当中自己该负的责任，因为很痛啊，我们希望说对方错，这样子我们感觉会好一点。那其实我们自己都感觉是羞愧的，一方面不愿意承认这个羞愧，一方面不愿意承担这个痛，所以呢我们就成为一个受害者，不断的去指责对方，说是对方做错了什么，所以这个事情才会弄糟的，这件事情才会发生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成长了， 那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很可惜的，就是痛苦都吃了，苦都受了呀，为什么都不能够成长呢？我自己就觉得我不断的在改变我自己啊，虽然这个过程呢不是那么的舒服，可是我觉得我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好，越来越自在，这个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追寻的。当然我也是变成了一个更真实的自己，就是没什么好隐瞒的，没什么好去说谎的，这就是我，亲爱的，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那也不是我的错。但是呢，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会想办法去改变。如果我的行为或是言语伤害了别人，那么我一定会去看自己哪里做错了，我愿意因此而改变。那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破碎重生的一点。那作者在书里也写到说，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写道，世上有两种人，一次诞生的与二次诞生的人。一次诞生的人不会离开他们熟悉的领域，包括认为自己是谁，认为别人对自己有何期望。如果命运推他们走到但丁著名的黑暗森林，也就是失去正路之处的边缘，这些人就会往回走。他们不想从生命比较黑暗的功课中学习新东西，而是和安全且家人与社会都能够接受的事物在一起。他们执着于自己已经了解但不一定想要的东西。一次诞生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森林的那一边是什么，或者是否真的有森林。也许一次诞生的人某个早上醒来，感觉到命运摇着诱惑人的手指头，松开了让人困惑的一个问题：生命就是如此吗？我的感觉永远是一样的吗？难道我没有某个目标要完成，某种更大的仁慈要付出，某种内在的自由要品尝吗？然后他起床穿衣服上班，并未注意倾听灵魂的问题。第二天早上以及后来的每一天早晨，他都继续过日子，仿佛灵魂是某种古怪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东西。这样的漫不经心让他困惑、麻木、悲伤或是愤怒。而当灵魂从麻木生活的云层中探出头时，二次诞生的人会注意到，不管是自己的选择或是遭遇了灾难，二次诞生的人进入了森林，失去了正路，犯下了错误，遭受了损失，并且为了过一个更真实、更有活力的人生，而面对自己内在所需要的改变。我最近上一个灵性课程，课程当中有同学问老师说，请问那个灵性成长的正途是什么？那老师回答并没有太清楚啊。那后来下课我就跟同学讨论啊，我觉得灵性成长的正途没有别的，就是去修自己内在的这个盲点所以说凡是让你感觉良好的修行方式其实都不是正途。会问这个问题的人其实本身也是就是想求一个速成的方法，能够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好，看起来比较高尚，看起来高人一等，所以他会积极于要求自己走上正途，然后呢很快的达到某种状态。那我记得也有人问过我的上师萨古鲁说，我每天做你教的这些仪式啊、功法呀，可是我不觉得这些东西能把我带到哪里去。萨古鲁就说，这些东西不是要把你带到哪里去的，你哪里也去不了，这些东西只是帮助你更好的能够活在这个当下。我觉得这个说的实在是太好了，灵性成长永远不是在赶路，永远不是在前面好像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到达我就变得好了， 那如果说在过程当中有任何让你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个部分，其实都是一种弯路，但是有的时候弯路是必须的，因为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受了很多伤，我们的小我很不健康，我们的这个内在有很多的恐惧、怀疑和创伤、不自信，所以也许我们需要一些老师、一些工具，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让我们有自信，然后在基于这个基础上哈，我们才有可能去以诚实跟勇气面对自己人生该修的科目，那这才是所谓的正路。否则呢，我觉得如果灵性成长只是急急忙忙的赶路，想要到达某个地方，其实呢就是在逃避当下，那逃避当下永远都不是正路。同时，如果你觉得修一修就能够让你变得自我感觉比较良好了，那个也是在原地打转，就像坐在旋转木马上面，你转来转去，光鲜亮丽，有灯光，有音乐，有美丽的马，可是呢，你就是在原地打转，你没有走到哪里去。那这个其实没有问题，我刚刚也说了，并不是真正的有路要走，但是呢，也不要有一个错觉，觉得说我在赶路，我要到前面哪里去，而是能够真正的好好的安住于当下，活在此时此刻，然后呢，看到自己该修的功课是什么，愿意在生活上面按部就班的去活出来，那这才是所谓灵性成长的一个正途吧。所以呢，我刚刚读的那段书里面讲到一次诞生和二次诞生人的不同啊，那二次诞生的人呢，他们真的是经过了这种黑暗的森林，走过自己的灵魂暗夜，他们失去了正路，犯下了错误，产生了损失，但是呢，他们会为了要过一个更真实更有活力的人生而面对自己内在所需要的改变。其实呢，外在改变是最容易的，对吧？我去健身，我就可以把我的肌肉给练起来，我去做个微整形，可以把我脸上的皱纹给除掉，皮肤变得更白皙，那我去穿一些漂亮的衣服，可以让我自己看起来更精神，我学习一些仪态，所以我走路和我举手投足之间可能就会有所不一样。那这些外在的改变其实就是很容易的啊，你付出时间、金钱和代价就可以得到。但是内在的改变其实是最困难的。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就是人的这个容貌真的是以精神颜值来说，最重要的真的就是三四十岁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内在基本上就是写在他的脸上了，这个是非常现实而且残酷的。有些人真的你看到他的脸，他再怎么去整容就是不美，因为他的心理不美。那我们内在的改变呢，就是真的要靠，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我们需要靠这个一些信仰或是一些老师带着我们有信心的往前走，然后愿意面对自己内在的这种匮乏、恐惧和不足。我看到有些人他的确有很强烈的欲望想要成就成什么样的人，或是得到一些外在的东西。那我觉得身边看到这样子人的时候我其实也不会跟他们说太多，因为他们年纪轻嘛，势必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旅程。那其实对我而言啊，看到他们在追求这个成就啊、名利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点像是走入森林，他们在黑暗里面去搜索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抚慰他们心灵的东西，他们以为那个东西是在外面。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们不经过这样外在的搜寻，你叫他直接到内在里面去找，那是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生命的答案是在外在就可以找到的话，我鼓励你不要放弃，你就去试，就去做。 但是呢，我走了一大圈，我自己走回来，我是觉得说，真正的答案都在内在。如果说朋友们，你的年纪还轻，我是建议你内外双修。一方面呢，你是可以毫不避讳的去追求外在的成就、成功、外在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呢，一定要注意内在的修养、修炼，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比较不那么自私自利的人，但是呢是有内在力量的。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不是为了愧疚，我不是为了羞耻，而是就是我觉得这么做是对的，是应该的。那所以这是需要大家能够回到自己心里面，有一个谱，有一个底儿，知道说我真正要的是什么，那我的行为，我的言行对别人有没有造成伤害，有没有造成不便，有没有违反了一些道德的底线，有没有去破坏别人什么东西。那这个我觉得需要我们自己时时刻刻很诚实的去反省反思，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勇敢的去承认，并且加以修正我们自己的行为。那作者在书上也说哈，他说面对自己的阴影，其实呢，我们都花了一辈子在逃避这些恶龙和巫婆，也许是我们毕生最困难的旅程。但是就在那里，在阴影中，我们会找回自己隐藏的部分，学会功课，然后生出明智而成熟的自己。那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人生的这种黑暗旅程，有些人的黑暗旅程比较轻松，有些人比较辛苦。那差别其实在于就是每个人先天带来的业力就在那里，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呢，不管自己业力如何啊，你的生命蓝图如何，内在的转变是最重要的。那内在的转变需要一个最主要的东西，那就是勇气，转身面对内在所要求的改变的勇气。你是不是可以变得更谦卑？你是不是可以变得更感恩？你是不是能够更知足？你是不是能够更温和？你是不是能够更加的平静？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需要去面对，需要去改变的。我们能不能允许给自己这个机会呢？那作者说，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一种福气。也许它化身为用快乐时光包装的礼物，或是以心碎、失去或悲剧的形式到来。是真的，日常生活的小改变中都隐藏着意义，在你最沮丧时刻的碎片中也可以找到智慧。灵魂黑夜的尽头就是新生命的开始。不过当你身处痛苦之中，很难接受这个道理，而听到不痛苦的人这么说，更是让人厌倦。尤其最后一句哈，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痛苦指数高一点的人，所以呢，我每次看到那些不知道自己痛的人，或是在某些很困难的情境当中却能够怡然自得的人，我就特别特别的羡慕又嫉妒又恨哈，就觉得哎呀，他们怎么这么好呢？为什么可以如此淡然的处理生命中那些困境呢？为什么一个亲密关系的破碎就几乎把我带到地狱里面去呢？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生性敏感，而且我对痛苦过敏，所以看到那些体质比较健壮不过敏的人，我就特别特别的羡慕。但是的确也就是每个人生命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啊。比方说我举例过的这个茶叶蛋，对吧？你的那个蛋壳破碎的越多，味道会越好，可是在这个破碎的过程当中都是很痛的呀，亲爱的。所以说我在这边跟你们分享这些，我不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我自己生命中有太多的困境和痛苦，因为我对痛苦敏感， 也许你们会觉得我看起来很成功，我那么优秀，有那么多好的条件，可是这是个人心理的感受，你知道吗？不见得说我拥有这么多外在的东西，我就内在一定是愉悦、幸福、快乐的。就是因为我不是，我才走上了心灵成长这条道路。凭良心说，我真的是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女人。你想，我离过两次婚，然后第三段的这个虽然不是婚姻哈，对我来讲那个关系也像婚姻一样，而且是我此生最投入的一段亲密关系，然后最后落得跟对方完全失去联络的这个结局，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痛心。那亲密关系是这样，我自己身体也是我肚子开过四次刀哈，两次是这个剖腹生产，也是被迫的，不是我自己选择的。那另外两次都是病，跟病有关。一次是盲肠破裂了，腹部有点积水，有一点延误了治疗的时机，所以就必须整个剖腹把腹部清理一遍。另外一次是开刀拿了一个超级大的子宫肌瘤，这也是我在第三段关系当中得到的一个礼物吧。那所以说也许老天看起来不公平，他给予我很多东西，但是在某一个层面呢，他又是公平的，让我精神上身体上都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所以我曾经说过呀，你把存在感刷在哪里，就是会最让你痛苦的地方。我心里非常清楚明白，我虽然好像名利双收啊，功成名就，可是我没有把存在感刷在这里，所以我书卖得再好，再多的粉丝喜欢我，已经失去了边际效益了。大家理解什么叫边际效益吗？就是你拿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你很快乐，第二个也是不错，反正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东西会让你的欢愉程度就失去了，边际效益就在此。所以说对我来说，名利的边际效益已经到头了，就不能再为我增加什么快乐。那么我的父母儿女都非常好，但是我就是没有把存在感刷在他们身上，所以关系就很好。那我刷存在感最多的就是我的亲密关系，所以它造成我的破碎重生。那我现在当然就是学会了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可是并不表示我喜欢这样的状态，或是完全能够接纳这样的状态。我常常有的时候看到别人双双对对的，心里还是会有一点遗憾难过啊，就觉得说为什么人家都有我没有。但是我相信这个状况以及这种日子是老天给我的一个磨练，就是更多的蛋壳要破碎吧，然后让我的人生会更有滋味。那虽然我的人生不那么顺遂，虽然我的痛苦指数比较高，但是我觉得这一份对宇宙和老天的信任和信仰是支持我每天生活行为做人做事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作者在书中也有很多很美很美的金句啊，这一段我也挺喜欢。他说，我们碰上的许多危机都是试图引起我们注意的天使，病痛、失败或心碎，往往是要帮助我们进化的丑老太婆、沉睡的巨人或是陌生的天使。在巨变的时代，我们有两个选择，可以把自身境遇视为来自深处的使者，或者可以关起门来维护自己的立场，并替城墙再加一层防护。如果抗拒陌生天使，我们会对生命越来越麻木，一直保持不变。如果容许天使进来，我们将打开门迎接改变与进化。就像在童话里，寓意也许很简单，但整个故事 会描绘出一趟危险、奇妙，而且可以带来改变的旅程。我自己是看到有些人经历挫折、痛苦、困难之后，他们的心防高筑，穿上更厚更深的盔甲，完全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做到弃械投降。我真的是觉得现在就是想要修炼，把自己尽量低到尘埃里面去，但是不是说故意的在生活当中要做多谦卑或是什么，而是对这个宇宙、对老天以及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真的全然接纳的态度。可是我看到很多人，他们遭受挫折以后反而变得更加的傲慢、更加的冷漠。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他们错过了生命当中许多更美更好的风景。那我是相信这个，所以我也不知道未来老天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但是我知道我的未来一定会更好的。那作者在书中他也讲到有一个在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心理学家叫Victor Frank。 那他呢写了一本叫做活出意义来，就 Man's Search for Meaning，就是人活着的意义的追寻。那这个是一本有一点像这个心理学的思想理论，但是他是在这个纳粹集中营里面完全了解到人类最终的自由，就是可以选择以何种态度面对任何情况的自由。这怎么说呢，我也在一些演讲跟大家提过，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态度面对我们的境况，其实是天生的制约。就是很多人的程序，他就会以比较好的方式面对，有些人会比较坏的方式面对。那但是我们真正的自由就在于说，我们知道有这个选择权，虽然我们天生也许是比较悲观，或是比较叛逆，无法臣服，无法制造双赢局面的人，可是呢我们看到别人为什么那么成功，为什么他会比较快乐，为什么他可以处理同样的情境，他可以做得那么好。如果我们看到别人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会看到说那我也可以学习以他的反应态度和方式来面对我人生的困境。那我自己是觉得不管是面对悲剧也好，失去也好，分手也好，离婚也好，任何事情如果我们能够脱离受害者心态，这是最容易把痛苦灾难教训变成智慧的方法。那怎么样能够不做受害者呢？就是学习呢在这个事件当中为自己承担起责任。因为我们发现受害者就是总是在指责别人，或是说我什么都没有做错，为什么会这样，或是我怎么这么倒霉，然后就是用比较负面的方式去看待。可是正向的就是说 OK， 我的关系结束了，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了什么事情让这个关系最终走到今天这个状态，或是说我发生了一件意外，那也许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可是呢既然意外发生了，我不怨天尤人，不要说哎呀要不是那个谁谁谁我就怎么样了，要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不是的，我们就是接纳 OK， 意外就是意外，悲剧就是悲剧，既然发生了，那么此刻现在的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既然已经发生了，我可不可以用自己最好的版本、最好的方法、最成熟的处理态度去面对他呢？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但是就像我说的，可能需要一些最终的信仰和信任来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人生中的这种逆境。那么他里面也说到了一个很有名的灵性老师叫拉姆达斯Ramdas， 他真的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但是呢作者也说过，他以前认识这个 Ramdas 的时候呢， 他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在分享灵性的讯息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会说话，非常厉害，非常能够洞察人性，而且传达天意的老师。可是呢，因为 Ramdas 跟他同样在公司里面工作，所以呢，作为一个同事，他觉得 Ramdas 实在是一个这个特别不可理喻的人，跟他共事非常非常的困难。其实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很多灵性老师的确是这个样子，就是灵性修行跟他们的人格似乎是两条平行线。很多人他们修很多东西，可是呢，在做人处事方面可能还是有所欠缺，所以对这些人来讲，破碎重生其实是自己去修人格面的最好时候，就看我们愿不愿意真的看见并且臣服。就像 Ramdas 他中风居然没有死，然后活下来了，然后作者就说他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个全新的 Ramdas 都这个出现了，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棒。那他的小我已经被斩杀了，所以他流露出来的呢，就是真的是他以前教学里面说的这些状态，他真正的活出来了。哎，反正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哈。里头讲到说猛烈的恩典，这个挺可怕的。我觉得我生命当中也是有猛烈的恩典，他来夺走我的很多很多的东西，让我体验到了失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真的他也斩杀了我很多很多的小我，让我能够更清楚看见我应该怎么样掌舵我的人生，怎么样过我的人生。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碰到逆境的时候，我们想要自己承担责任，不做受害者，想要把它化为智慧和力量以及一个成长的契机，其实我们是很需要这个内在力量的。那内在力量除了我刚才说的借由信仰一个上师，或是信仰一个宗教，或是就像我信任这个天地之间自有一个冥冥之中的主宰，一个道，一个最高力量在公平的主宰这个世界之外呢，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些帮助哈。我说的正知正见非常的重要，当然你身体的状况也是非常的重要。除非说你得病了，那么你如果是遇到一些挫折的话，事业上的或婚姻上的挫折的话，其实一个健康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让你更有力量和精力去面对这个情感上精神上的痛苦和打击。所以身体要锻炼，吃好睡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理想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静坐冥想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能够让脑子稍稍休息那么一会儿，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静坐冥想呢，如果你能够每日执行，对你会很有很大的帮助。此外就是可以从事一些瑜伽呼吸法呀，一些带有引导性的这个静坐，比较是所谓的功法哈。这些东西呢可以提升你的能量，让你呢有更高的正能量去面对生命中的这个逆境，而不会慌乱，不会惊慌失措。另外就是我讲的正知正见了，有的时候读一读比较正能量的书，看一些比较正能量的这个演讲或是文章，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说呢，脑袋里头啊，我们收集再多的资料，我觉得是没有用的，要配合你的身体，你的能量，以及对自己的这个人生有一个信任，知道说我可以从任何的逆境当中重生出来，过得更好，把这个一个很糟糕的这个贱金属经由烈火的淬炼 把它变成了黄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而且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呢，在这边就鼓励大家都能够努力的去做。然后呢，这本《破碎重生》我推荐给大家，我自己非常的喜欢。那他前面是讲到别人的破碎重生，那些故事真的都挺悲惨的。有的时候比较不灵性的说法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悲惨的话，你就去读读别人的故事啊，这个也是挺好玩的。但是有些人也许可以从这里找到慰藉，说哎呀，你看人家从这个纳粹大屠杀中幸存，失去子女啊，这个还有学习与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共同生活呀，经历了恐怖事件或是创伤啊，这些作者称为凤凰过程哈，就是一个凤凰重生的过程。这个是挺痛苦的，因为烈火淬炼嘛，总是不会舒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别人的经历，就知道自己的这个过程是在哪里。那么书中呢也讲到了跟孩子成长的故事，当然它是比较老外的一个观念，我自己是觉得很认同哈，给孩子充分的自由和爱，然后支持他们，这是我一直也在做的。那在这方面我功课并不大，所以对我来讲比较容易。那最后呢，作者也说到了生与死的这个过程，这个可能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也要去面对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我们能够好好的面对死亡，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得有力。所以他说那个导师拉姆达斯 Ramdas 他也说了，在练习死亡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学着减少对小我的认同，而更认同于灵魂。我自己就曾经观想过，我参加我自己的葬礼，当时还有爱人嘛，参加爱人的葬礼，然后参加父母的葬礼以及孩子的葬礼。孩子的葬礼是最困难的，如果说你能够去坦然的面对这些事情的话，其实在生命中你就真的比较无所畏惧，可以活得比较自由自在。接下来呢，我跟大家轻轻的读一段练习死亡的静心方式哈，你们可以也做好，然后听我怎么样的带领你们。坐下来，闭上双眼，静心观察你的身体、时间与生命本身流动的本质。把意识带到你生命当中某一件正在改变、结束或是死去的事物。当你思索着目前生命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无论那是什么，请你轻轻的呼吸，注意升起的任何感觉，惊慌、兴奋、抗拒、愤怒、恼怒或是哀伤。每当你被感觉所控制时，就觉察自己的呼吸，用平静与扩张的呼吸来面对你混乱与收缩的感觉。呼吸，叹息，在改变之河上伸展开来。回想过去那些抗拒改变的时刻，看看事情最后的结果如何，也许不如你想象或希望的，但最终你还是在那里，更明智，更坚强，依然活着，向死亡的沉痛与重生的承诺致敬。微笑，放松，让自己敞开来，带着尊严与耐心，坐直身体，看着你的呼吸一起一落，一起一落，祈祷自己有勇气，可以带着敞开的心与智慧，迎接这个新改变。然后睁开眼睛，回到你的生活中， 去做你必须做的事情，但请带着优雅、希望以及更轻快的动作。在这本书的最后呢，作者也说了，他给我们一些工具。什么工具呢？其实就是静坐冥想，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哈。静心这个是生命中很重要的，可以提升你生活质量的一个方法。那静心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在网上也有，大家其实大概看一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坐直坐正，然后呢坐在那里去观察自己脑袋里在想什么。我比较喜欢用的方式是看自己的呼吸。我在静心的时候呢，我的呼吸很慢很慢，2分钟之内大概5次呼吸都到不了啊。在那个状态之下，一个人是非常非常平静的。所以呢，一方面是可以去观察自己的呼吸，一方面呢可以去观察自己的念头，看你们喜欢哪一种都可以。可以用手机来计时15分钟，让他能够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15分钟。如果能够加长变20分钟、30分钟，当然更好啦。另外，作者提出了一个练习方法的工具，就是祈祷。那其实有一些书是有祈祷文的哈，比如说。有一个一行禅师写的一个祈祷词，就是今天早上醒来我微笑，因为我面前有24个崭新的小时。我发誓我要彻底的活在每一刻，并且以慈悲之眼关注所有的生命。那还有一个祈祷词，它是作者说是14世纪英国神秘主义诺里奇的朱莉安夫人写的。我觉得他这个祈祷词跟那个三傻电影里面的那个祈祷词就有点像。三傻里面说 All is good， 有没有，都是所有都是好的。他说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会是美好的，各式各样的事物都会是美好的。这个都有点像自我催眠的工具了哈。那个我自己很喜欢，其实诗篇上面的第23篇，虽然我小时候是基督徒，长大了以后不是，可是我一直喜欢这个诗篇。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青草地上，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虽随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这段都是背下来的哦。另外还有一个主导词我也很喜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那这些都是很好的祈祷词，大家看到其实主要是正向的句子、发愿的句子，跟你的自己意图有关的句子，你都可以每天找一个静默的时间，在也许静坐15分钟之后，你稍微念一下，然后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祈祷，也是让你自己跟宇宙、跟我们的最高力量连结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2次生命的人。但是不一定要经由很痛的破碎才能够重生。谢谢。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